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多车事故，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有你有我还得有他。北京时间9:01:40，欢迎如约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啊，今天天不错哈，这两天北京都是多云渐晴的好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特夸张，一看天气预报好像说有4到6度，才把羽绒服穿上了，然后一路回头率很高啊。大家都看着看，哎，这个人什么情况？为了这个博得这样的回头率，所以穿成这样是吗？不是，然后穿上羽绒服，觉得这还真挺热的。好吧，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哈。但是呢，这个春捂秋冻这句话说的还是没错的。好了，欢迎你通过两种方式和我进行互动哈。一种是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不用说了，一群二群来发位置哈。好久没有发的红包哈，现在谁手头不是很紧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什么时候买卖二手车最划算呢？秋季汽车保养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空调您注意了吗？秋季自驾推荐四川线。好，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10月10号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啊。那很多的朋友呢，70%的车主都会选择在3-5年内换车。同时呢，根据调查数据显示，3到7年是汽车保值率相对稳定的一个阶段。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汽车保值率下滑相对比较快哈，特别是第一年，总体平均来讲呢就是打8折。二手车评估师的推荐呢也符合这一趋势。购车之后1-2年转手这个卖车其实最不划算了，而买二手车则是买1-2年车龄的二手车最划算呢。但值得一提的是，有的车主因为心理上接受不了低廉的价格，打算继续开到报废。但评估师表示，其实这也是消费者需要心理适应的过程，把置换的时间延后，并不断地了解市场的情况，在找到新的平衡点之后呢，最终还是会出手卖掉旧车。就是你买啊，总而言之，总结一下，就是你买的时候呢，最好是看这车是1-2年的哈。你卖的时候呢，就1-2年以后再卖吧。话说回来，到哪儿去买呢？好了，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三十名 Natasha Bedingfield Pocket Full of Sunshine。 第二十九名 萧亚轩幸福的地图。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梦。 第二十八名 牛奶咖啡快乐星猫。 我是一只猫，快乐的星猫。 第二十七名 袁成杰爱情睡醒了。 爱情睡醒了，你的眼光终于终于看见我了。 第二十六名 Lily Allen Air Blow。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沮丧的时候可以听的歌，可以帮你赶走很多的坏情绪，带你走出悲伤的阴影。这首歌上周第三十六名，本周上升六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十位。一口袋的阳光送给你。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我穿越重重人海，继续上岸，失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无论如何我都一 我为你绘制的幸福的地图了吗？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好美。又是一首让你听起来心情都会飞扬的歌，萧亚轩《幸福的地图》，很阳光的女孩，很纯真的年代，非常美的意境，《幸福的地图》。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9位，唱在他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 我存在只为了你的爱。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4%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看看官微这边，好，许健已经来打卡报道了，还有每天如约而至的爱在旅途，早上好，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等你最美的图片哈。这次先发来的图片哈，蓝天白云，今天的天好像没有那么的蓝，但是天气还不错哈，至少大气透明度不错呀，空气质量也不错。据说下周呢，北京的空气质量不是特别的好了，所以大家赶快出来多吸两口哈，能存点在家里更好。好了，说句心里话也来了，还有特洛伊，还有更多的好朋友们，在你们不开车，不开车不是不方便，在你们不开车方便的时候呢，可以给我发来信息哈，我们互动一下，并不是说在你开车不方便的时候给我发来信息。好了，家族一群当中的田大腕、字母妹妹，还有妞咪、快乐小猪、英兰、娜娜、舒森、米粉、高、跑在树上的小乌龟、好久不见、腾飞，还有醉待续、梦里写诗。哎呦，你们这都是酒后起的名字是吗？名字只是一个代号，他就是这个名字，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吗？笑笑爱天天，还有行走江湖很哇塞的小魔女佳佳。好了，刚刚呢是家族一群当中的朋友，二群呢刚刚发位置的大月，还有冰姐看过来，王富贵，还有田大碗，你两边串哈，小呆猪、雨香，每天这里都会有雨香的哈，壮壮，还有还有没有新朋友哈，情绪稳定我就不念你的名字了，这么老的朋友。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摇滚曲风的作品，来自牛奶咖啡的快乐星猫，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走起， 牛奶咖啡快乐星猫为三维动画同名动画快乐星猫创作的同名主打歌。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下雨天就要撑伞，三不时记得要防暖，第一步拉开着门抢着买单才制造浪漫。我每天练身材，在店里没有怎么办，一开口我风雨无阻，不眠不休不嫌麻烦。哦哦哦哦，一次次单恋，没有机会给我表现，没有机会能告白一遍。哦哦哦哦，一点点暧昧，总可都开在春天。小猫小狗快变成我另一半。哦哦哦哦，一次次单恋，没有机会给我表现，没有机会能告白一遍。哦哦哦哦，一点点暧昧，整颗豆子开在春天。 Five, six, seven, eight， 爱情睡醒了，你的眼光终于看见我了。 我好不容易得到的爱情它在哪里呢？来杯咖啡，来杯浓茶，来听我说，这个的心事来真爱了。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爱情睡醒了，你的眼光终于看见我了。温柔沸腾了，一个人的寂寞终于被你终结了。爱情变少了，逢年过节不怕不怕。 大家看过这部电视剧吗？偶像励志电视剧《爱情睡醒了》，耳边这首歌曲呢，就是袁成杰演唱的同名主题歌了。上周第38名，本周晋升到第27位，《爱情睡醒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omebody remind me where I am. I'm in your Timbuktu. Did I ever tell you my uncle's monkey ran away from the zoo? Would you tell me what this all means? What happens if I go through that door? 'Cause I'm looking up at the ceiling, but it's turning into the floor. Ooh, when I'm bored, I kinda drift away. I'm not sure.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三，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10月29号，歌手阿杜将推出个人第10张专辑《我不该躲》。首播同名专辑主打歌《我不该躲》，特意找来好友吴克群为自己量身定做。首次进录音室配唱时，阿杜便被歌词深深打动。吴克群的歌词完全写出他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心声。昨天，陈洁仪推出其2018新专辑《A Time for Everything》，同时单曲《绽放》MV 全网上线，绽放异彩。女生版的《绽放》唱出现阶段自我生活写照。2018年是陈洁仪出道25年，这张专辑也是她给自己出道25年最好的礼物。继续来关注，昨天汪峰现身北京某排练场，与乐队成员再次集结，准备2018到2019就这样全新巡演广州站的排练工作。据了解，汪峰在此前就已经为演唱会排练做足准备，而这次排练主要是舞台走位和一些细节方面更进一步的熟悉。本轮就这样全国超级巡演将再度颠覆过往，为全国歌迷献上声势俱佳的四面台演唱会。就这样巡演的首站将于11月3号在广州宝能国际体育演艺中心正式开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北皋桥北侧、北皋桥南侧到五元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适度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你好，你好，北京时间9:34:04，欢迎新朋友，欢迎老朋友。老朋友不用过多的介绍我们的节目了，也不用介绍我自己了，你们都很了解我，我怎么方你们都可以接受，是不是？都可以接纳。新朋友朋友们不是你哈，这是一档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叫做汽车音乐会。我呢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啊。喜欢跟大家开个玩笑，别太当真，一边听歌一边来放松一下嘛。好了，我们的官微这边已经很久没有人发二维码过来了，仰望星空是这些日子来的第一人，已经加你为好友，待会儿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啊。如果你也想像仰望星空一样这样子做，那么你就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家庭当中。线下大家庭非常热闹哈，有什么需求你可以在那里尽管讲就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爱车的秋季保养这个话题。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的秋季保养呢，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车的空调保养。哎，您可能会说哈，秋天都凉快了，谁还用空调啊？为什么还要保养空调呢？哎，如果您这样想的话，就大错特错了。炎热的夏季让空调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的阶段，而空调的冷凝器还有这个水箱冷凝网聚集了不少的杂质，如果不及时清理干净的话呢，会缩短空调的使用寿命，而且容易滋生细菌，引发车内的异味。这车里什么味儿？ 说出来的一种臭味啊、嗯，这就是可能空调的滤网脏了。那空调的清洗和拆装对于技术和工具要求挺高的，如果不慎呢，会导致内部零件变形，所以建议您最好到专业的维修店，请专业的工作人员来帮助您清洗，也别自己洗了，怪累的哈，还容易洗坏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呢？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Felix Jam Freddie Brunno 林颖莎。 第24名 ，Harwell 蔡依林 We Are One。 第23名， 傅颖 My Cup of Tea。 第22名， 王俊凯王源明天你好。 第21名， 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 Felix 制作，新加坡的音乐人 Lang 演唱的这首 Shine， 下周第35名，本周上升10名，来到第25位次。虽然呢 Line 还名不见经传哈，但是这样的作品还是值得在你的车厢当中反复循环来播放的。好啦，继续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这样的节奏吧，就不要停下来了。谢谢我们电音的感觉。对了，这种感觉才是属于汽车音乐会的。准备好了吗？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跟着这样的节奏一起摇摆起来，左右左右左右左左左右右右左右左右 ，Come on！ Hello， 这里是蔡依林 ，We Are One。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 When you're cold and you're broken, like you're lost at the sea, follow me in this moment and be free. So don't look down. 很有感觉，对不对？来自 Headwell 还有 Jelin 蔡依林合作的这首 We Are One。其实蔡依林笑着说想要找一些可以表达感受的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感觉特别的兴奋哈。对，这就是我想要的。 唱起这样的歌，然后就会很有感觉。希望你听到这样的歌也会很有感觉的。下到第49名，本周上升25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这个歌。好了，继续攀升，要转换情绪了，你做好准备了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Dan Cookies 的成员傅颖带来的这首 My Cup of Tea， 一杯茶。感觉的一首作品，又用很有感觉这个词，对，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呢，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那种感觉，没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们就直接说，嗯，很有感觉，什么感觉自己去感受吧。刚刚是 Cookies 的成员之一傅颖独立发展之后呢，源自于他同名大碟当中的一首同名歌曲 Make Up of D， 啊，继续走少女清纯的路线。歌曲呢，这个散播着这种恋人爱喝茶的感觉，就像是谈恋爱一样的浪漫的很氛围哈。如果你说非要形容你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浪漫的感觉了。上到第39名，本周晋升到第23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要转换情绪了，继续安静下来，听一首很走心的歌。来自王俊凯和王源的《明天你好》，这首歌陪伴了很多人青少年的成长，是一首很励志的作品哦。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

from the speakers run through your sneakers. Move both your feet and run to the beat. Run, run, run, run, run. Everybody move, run. Let me see you move, run. Rock it to the groove, done. Shake it till the moon becomes the sun. Everybody in the club give me a run, run. If you ready to move, say yeah. One time for your mind, say yeah, yeah. Well, I'm ready for it. Come, let me show you. You want to groove, I'ma show you. Okay, everybody get down if you feel me. Put your hands up to the ceiling. Everybody get down if you feel me. Come and put your hands up to the ceiling. Everybody get down if you feel me. Put your hands up to the ceiling. Everybody get down if you feel me. Come and put your hands up to the ceiling. Mr. DJ, some fun you replay. Mr. DJ, some fun you replay. 还挺合我心意的一首作品，合我心意，就好像是我每天在这儿给你反复循环的播放一首曲子一样的感觉。Panda Replay， Panda Replay， 不知道怎么自己这个当地是怎么发音的哈。The Rihanna 的一首作品，就是形容一个 DJ 反复、反反复复在放一个一段音乐这样的感觉。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女士水，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继续和我进行互动哈，让我也有一种被呼应的感觉哈。不是说在这儿寂寞沙洲冷，只有一个人在说，那边有没有人在听？好了，我们官方微信平台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北京在十一长假，就是初秋的时候很美很美啊。不过再过一段时间呢，会更加美哈，大家可以呢去这个京郊去看一看。出了北京之后呢，还有很美的地方，今天给你推荐一个。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秋季自驾线路推荐，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是四川线，这是一条让人怦然心动的线路。无论是秋季金黄的若尔盖，还是梵音高唱的拉卜楞寺，都是让人念念不忘的美丽风景。四川的美景呢，是会让人窒息的啊！这里汇集了所有你想象不到的景色，不用出国去啦，不用花那么多钱跑到国外去啊，在这里你就可以轻易的把自己的心释放在草原、湖泊、森林、雪山之中，尽情陶醉在其中。自驾线路怎么走呢？你可以从攀枝花出发，到西昌，到石棉，到雅安，到成都，到都江堰，再到汶川，到马尔康，到色达，到甘孜，最后再到德格，大概是1600公里，沿途那都是美景啊！我再用两个词，你还记得住吗？怦然心动，让人窒息的美。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心动不如行动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大家很熟悉了，就是这首《勇气》。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说我怎么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我这个气息没倒好哈，所以我可以唱得更好的啊。好，我就别在这儿这个班门弄斧了。抛砖引玉，抛砖引玉哈！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金池演绎的版本。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双翅。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8，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刚刚挂上话筒呢，跟着金石一直在唱那首《勇气》，虽然我唱的不咋地吧，但是我不是把话筒给你关了吗？我偷偷悄悄的唱不行吗？其实我也是这个抛砖引玉哈，就是想告诉你，如果你在车厢里面哈，也是大胆的跟着这个自己喜欢唱的这个歌曲一起唱哈，吼出来啊，也是一种释放压力很好的方式。早晨出来的时候在河边走了走，然后就听见有人在河边放声歌唱哈，不用考虑周遭的人的反应哈，但是自己只要释放压力了，完全解压了就好了。其实那个人唱的还行，我觉得比我唱的好。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那今天是周三，要来关注的是房车，享受一下房车的慢生活吧，就在朴树的这首《在木星》的歌声当中。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呀呀，君归来呀呀，君归来呀呀，戴笠襟沧海呀，大月襟悲欢，新房卷纸帆。君衣尘满面，污泥满身，好个白发迷住人。今日归来不晚，彩霞灼满天，明月做烛台。呀呀，已归来呀呀，已归来呀耶，一苦难被穿呀，一压泪未翻，心思已先见。莫说天不涯，海不晚，纵然归程须万载。 天上一轮明月，照多少沉浮过往。沧浪之江，多望水茫茫。谁上江上明月，谁听江声浩荡。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这首《盛夏的盛夏》，这是周董周杰伦特别为 TFBOYS 量身打造的校园风的主打歌。歌曲用清新的校园生活为背景，讲述了毕业季离别时的那种不舍，还有淡淡的眷恋。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听听吴建豪的《改装》。 快扔掉走了一切，打开我的弱点。 侵犯的错觉不分，每一个伤口都是出口，走向更好更强的我。 Living in low shit cause I'm a new man and it's a new day. Hey, I got a new plan for us to be on time to pay. Hey, so what do you say? Girl, it's all for you, babe. It's never too late for this fall, so we can feel the moves you make. Make cut the brakes. Hey, hey. 吴建豪的改装，吴建豪不断地在改变自己的青春。他说，我觉得最主要是心态上的改变。这张专辑当中每一首歌曲都是和唱片公司讨论出来的，谢谢唱片公司愿意跟我去冒险哈。相信歌迷可以听出我的成熟，不是老了，是成熟了。对，其实我不是老了，是成熟了。好吧，好了，汽车音乐会还有同样精彩的最后一个时段节目，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当您步履蹒跚时，我在您身边；当您眼神模糊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记忆淡忘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老了，有我陪伴。十月十四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让陪伴很长重阳节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十月十四日，我们一起相伴，一起相伴，一起相 伴。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本市扩散条件优越，空气清新，能见度极佳，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近期本市天气明显转凉，气温低迷，请大家注意添加衣物，防止感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5%。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有着1305年历史的乐山大佛迎来了一次历时4个月的体检。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将对乐山大佛开展抢救性保护前期研究和勘测工作，期间大佛本体将被部分遮蔽。乐山大佛因为常年受到风雨植被侵蚀，大佛本体出现了大面积风化渗水，胸腹部脊骨崩裂，危及大佛本体安全及游客游览安全。根据工作方案，勘测工作将一直持续到明年2月4号。游览大佛的九曲栈道将在勘测期间暂时关闭，游客不能通过九曲栈道到佛脚进行参观。 继续来关注2019世园会北京展品秋季预展正在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展出，每天都有千余市民参观。展览集中展出了五大类400多个品种的花卉展品，为2019北京世园会筛选展品并预热。展览将持续到10月14号。展览期间，第十届北京菊花文化节世界花卉大观园分会场活动也将同步举办。活动将展出八组大型菊花绿雕作品，80余件相应城区的菊花盆景，让游客尽情欣赏秋菊盛景。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t was a quarter to eight. Secretly glad you were. 姐妹俩的一个组合哈， 一个17岁，一个19岁，姐妹俩都喜欢唱歌，于是就组成一个组合，开始签约唱片公司，后来成为独立乐队。也许对于他们来说，不知道未来的音乐道路是怎么样的，但是他们很明白，音乐是他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朋友们，带来这首 2AM， 源自于他们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很棒的一个女子二人组合啊，正好还是姐妹，多好啊！可以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然后可以在一边生活当中一边来聊音乐，真好。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欢迎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来发一个信息过来哈，让我知道你也在听。刚刚我说不要让我孤独的存在之后呢，谢谢丽娜来了，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这么多安慰的图片哈，谢谢。哇，好美，这是哪儿？蓝蓝的天，蓝蓝的湖。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来听听郑钧的《灰姑娘》。来，在80年代和90年代生人的心中啊，郑钧是摇滚乐的代表人物了。而这首成名曲呢，也记录了郑钧和他曾经眼里的灰姑娘。这个灰姑娘人物原型呢，正是大学同学，也是他的那个初恋的情人。哇，初恋的感觉，灰姑娘。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